殉道篇第六章。我看见在太阳下另有一种不幸重压在人身上。有一人，天主赐他富裕、钱财、光荣，凡他心中所愿意的一件也不缺，但天主没有让他享用这一切，却让外人享用了。这也是空虚，是一件很悲惨的事。有一人生有白子，活得很大岁数，他年纪虽高，却没有随心享受福乐，且未得安葬。照我看来，他还不如流产的胎儿。流产的胎儿突然而来，悄然而去，他的名字也淹没无闻，他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没有任何知觉，但他总比那人更想安宁。那人即便活了2000岁，如未享福乐，他们二人岂不是同归一处？人的一切劳碌都是为了口腹，但他的欲望却总不知满足。智者叫愚者，就有什么益处？什么利益？知道如何与人往来的穷人，能得什么好处？眼看见过的，总胜过心所想望的。这也是空虚，也是追风。以往所有的，都以有名可称。人为何物？都已知道，人绝不能与强于自己的抗辩。说话多，必多空谈，这对人能有什么益处？在空虚消逝如影的人生少数岁月内，有谁知道什么事对人有益？又有谁能给人指示，他身后在太阳下，要发生什么事？